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，只有那有情人眼泪醉？颗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。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为要不是有情难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好春灿烂，春花正开，你怎舍得说再会？我在深闺望穿秋水，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。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？